元朗公路去屯門近住富泰村行車緩慢，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就喺沙田污水處理廠。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全國最大型體育盛事，匯集各省市及各地運動精英，競逐最高殊榮。港台電視32延續運動熱潮，直播各項精選賽事及開幕禮和閉幕禮盛況。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直击，9月15日起，港台电视32为你倾力播放。 索马里，全球贪腐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内战、海盗，再加上恐怖组织的游轮，令这里的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际社会每年投放的援助数以亿美元计，但真正受惠的当地人又有几多呢？ 电视节目《31看世界之索马里混沌的国度》，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9月15日，身处粤澳非香港居民今日起可网上申请来港易。 政府宣布延续大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健身中心限制放宽。 全运会开幕式今晚西安举行，港队攀石运动员欧志峰任持旗手。 俄美第二轮双边战略稳定对话，据报本月底日内瓦举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来到星期三的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欢迎香港电台第一台和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的各位观众听众朋友。讲下靶场消息，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这几天呢，都有些议员都提到有关于香港是不是应该要跟着做健康码呢，咁希望就作为一个条件啦，同内地可以恢复通关嘅。昨日特首林郑月娥见记者嗰阵呢，都有人问到啊，是不是要设呢个健康码呢，咁林郑月娥特首呢就讲到话，即係今日为止，即係昨日咁讲啦，就话中央都冇为通关呢係定咗一个客观具体嘅条件。佢相信呢就要先进行呢个专家对接啦，即係同专家倾啦，内地嘅专家。咁然后先再可以倾一啲具体客观嘅条件，包括呢健康码等等嘅。咁亦都讲到话，而家特区政府呢近呢几个月嘅防疫工作呢都係有成效嘅。咁另一方面，见到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呢都建议，係咪可以在而家香港用嘅安心出行呢一个程式嘅基础上面咧，加入红黄绿码咧，咁啊即系作为一个唔同用户嘅风险嘅水平啦，咁亦都讲到话系要强制使用嘅，咁就令到内地可以更加放心同香港通关嘅。有个咁嘅建议都请嚟佢同我哋一齐讲下佢嘅睇法吓。有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早晨。 早晨，各位听众好。 早晨，姚思荣，讲下先，你点睇？你而家有个建议系咪话直情喺香港强制用呢个嘅健康码？其实嗰个嘅谂法系点？同埋点样分呢啲黄啊、红啊、绿码嗰个风险啊？唔同人士系点分嘅？你谂住系？ 其实而家内地嗰个健康码咧嘅个做法都唔系话一个强制嘅，只不过系通过啲公众嘅场合咧。他哋要求所有入場人士咧，都有一個叫做出入咧，就有一個健康碼啦，然後要睇睇健康碼本身係唔係有一個綠碼啊，咁樣咁使到咧嗰啲即係內地嘅居民咧，如果佢要去外面消費嘅話咧，佢有健康碼，咁形成咗咧，慢慢咧就大家咧就會習慣有個健康碼喺度。咁當佢出入呢啲商場啊，佢哋有發生即係有叫做 有人感染個案啦，咁佢哋通過電信公司發布一啲信息嘅，咁就變咗係黃碼或者紅碼，咁做法就比較簡單啦。咁當然就所謂強制嘅意思咧，就係話呢啲消費場所佢係一定要嗰啲人出入嘅時候咧要掃碼啦，即係同香港安心出一樣。不過責任咧就擺咗喺嗰啲嘅消費場所嗰度，咁所以內地人咧而家都基本上。在呢個安排下咧，都習慣啦。咁最大分別就係話，當發生有個案即係感染個案嘅話咧，嗰、那個發布咧，特區政府係由一個系統嗰度發布啦。咁內地又由電信公司，因為佢去過地方使用手機嘅時候咧，資料都有嘅。咁佢當嗰個地方發生咗有感染個案咧，嗰、那個電信公司就發布一個緩碼嘅一種咁嘅信息。咁呢個做法咧就都唔係叫強制，但係咧，因為你知啦，內地行政命令都幾做得幾好嘅，咁所以佢只要通知有關嘅嗰啲消費部嗰啲商場啊，或者一啲零售飲食啊，咁樣就大家一齊做，有啲似啊跟同我哋香港嗰個安心出行嘅，但安心出行嗰個責任擺咗喺個人嗰度，就唔係擺咗喺個機構嗰度。 所以你讲即咁你支唔支持即所谓叫强制，定係你所讲嘅强制都係剛才你咁讲都係去到一啲铺头一啲场所要扫嘅啫，而唔做嘅话呢係冇任何惩罚嘅。 而家香港呢将个责任摆咗喺个人嗰度㗎嘛，即係你要被你冇填纸仔呀、填纸仔不实呀、冇扫嘅时候就要罚个人啦。咁但係嗰、那个即係嗰个消费场所本身呢，佢只不過就係提醒你啦，有少少嘅責任喺度啦。咁將來你話叫 做，但好似如果有人巡咧，嗰、那個場所嗰、那個負責人都有責任嘅喎，好似 係啦，都有責任嘅。咁所以咧，而家咧就係同內地嗰個做法咧最大分別咧就係發布嗰個信息嘅安排喺邊度啦，就係、是、係由安心出行嗰個嘅機構，即係嗰個系統發出啦，定係通過一個信息。就係、是、譬如由電信公司或者一個機構咁發碼嘅時候咧，香港就係純粹通知你，喂，你去過一個地方可能高風險喎，你要做一個強制檢測啦。咁內地嘅做法就係、是，喂，你係黃碼、紅碼，你唔俾去嘅，直情係唔可以咧出入任何場所嘅，即係佢要你翻屋企啦，你唔可以喺呢度消費啦。佢最大分別就係呢度咯。咁如果能夠做到呢一度咧，咁啊內地就放心啦，即係話喂。總之有人在某個地方出現過，而是有高風險的可能，又變成黃碼，甚至變成紅碼，那你就不可以在消費場所出現了。 明白。 那這個對話分別就在這裡。 即是我聽得出最大的分別就是，即過往可能你用安心出行的形式，你照可以用了這個程式之後去一些地方，但現在就說你如果被列了去可能接觸過某一些人有個風險的，是變成黃碼紅碼，就不可以去某一些場所，最大分別是這樣。但我想了解到這個是不是真的令到內地會是這麼安心，是可以作為一個條件來跟香港可以通關呢？ 首先咧，如果香港嘅做法頭先講咧，都同內地一樣嘅話咧，某個程度上嗰啲行政嘅安排上，大家相對一致啦。咁因為始終我哋去內地，當然我哋用翻內地健康碼呢個問題不大嘅。咁問題就內地落翻嚟香港，內地人就好似今次來港二咁咧，佢嚟到香港嘅話，咁如果香港嘅做法又同內地一致咧，佢相對就覺得喺管控上佢哋又相對放心一啲啦。當然你話通關係咪唯一一個健康碼一個條件呢，我覺得就唔一定嘅。最緊要呢都係我哋香港係清零囉，同埋清零嘅標準係乜嘢。咁呢個係我睇大家關注點喺度。健康碼只不過就係將兩地嗰個有關管控嘅做法呢相對一致咗佢。即係頭先講嘅所謂綠黃紅碼嘅一啲做法相對管控統一咗。咁因為始終內地人嚟香港消費完去返去。咁如果佢能夠統一嘅做法咧，咁佢嗰個轉碼嘅安排啊，咁大家就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比較有信心嘅保障啦。 Okay. 所以我覺得健康碼本身只係其中一個開關嘅其中嘅條件，唔係一個唯一嘅條件嚟嘅。 頭先聽落你呢一個諗法啦，健康碼嘅概念啦，都好似係有一個追蹤功能咁嘅意思，因為去到唔同地方你都要掃嗰個二維碼啊嘛。但係譬如而家因為睇到香港其實好一段時間冇一啲嘅本地個案嘅啦，輸入個案亦都 有譬如有檢疫啦，咁亦都係譬如如果真係入咗境先發現嘅話，亦都有一啲嘅強制檢測措施，理論上其實都追蹤曬一啲有機會接觸到嘅人嘅。仲要有冇真係有需要要用一個好似一個追蹤功能咁樣嘅情況咧？以而家香港嘅疫情， 其實香港嗰、那個安心出行本身已經有少少一個咁嘅作用噶啦，咁只不過就係佢個人資料咧，可能就大家覺得就而家用系統嚟做，大家放心啲。咁頭先我講啦，一來就係用電信公司啦，咁佢嗰個感覺就係、是私隱會有啲即係會唔會暴露到咧咁樣。所以我覺得可以用翻而家安心出行嘅做法，將佢轉為可唔可以去發布嘅信息，就唔係淨係一個你有去到高風險，你要馬上強制檢測咁樣。而是那天又用三種碼的形式呢，那我覺得已經可以達到有現在我們市民要習慣安心出行啦，亦達到就會不會個人這個私隱被暴露啊這樣。我覺得這個做法技術上應該不是太難，因為香港已經安心出行的做法都幾有成熟的，只不過是轉碼那裡同埋轉碼之後怎樣去控制那個即是說變了碼之後的人本身可以去哪裡的問題啫。即係如果呢個問題傾完咧，基本健康碼嗰、那個嗰、技術可以解決，但係技術之後點樣管控嗰啲黃碼紅碼嘅人士嘅，即係佢去過咩地方之後俾唔俾再去嘅問題啦。 OK， 嗱，對於阿姚小玲講嘅呢一個健康碼嘅概念，點睇咧？18723D，18723D，如果喺香港都做嘅話，因應你可能接觸過唔同人啦，去過唔同嘅地方啦，有唔同嘅風險，咁可能你係會列做係唔同顏色嘅碼，綠色又好，黃色又好，紅色又好，可能咧因為你係黃碼紅碼而唔去得一啲嘅地方嘅日後，點睇姚小玲呢個嘅諗法咧？18723D，講下你嘅睇法嘅。另外我都想問一下姚思榮有啲嘅講法，就話因為你呢一個健康碼一推就應該係全港市民都喺香港會跟住要做噶啦咁。但係譬如講到話作為一個同內地通關嘅條件，翻內地做嘢或者有需要翻內地嘅人士，應該都未必係全港人係有可能要需要咁樣做嘅工作需要等等咁。有冇需要係要全港人去配合做呢一個健康碼？但係實際上佢哋又未必享用到同內地通關嗰個情況，合唔合比例咧？如果咁樣？ 這個就是雙方面專家傾的其中一個範疇啦，即是話你現在內地的做法行之有效，咁嚟到香港咪都係可以行呢咁樣，咁呢樣嘢就要傾啦。咁香港話我安心出行本身已經做得好喎，同埋我哋一有安心出行有發咗信息之後，就有強制檢測啦。咁成套嘢呢，即係如果傾當中大家都 OK 啦，你香港都能夠達到一個檢控即係管控個疫情使到咧都係清到零嘅，咁如果大家覺得呢個做法可以，咪冇問題咯。咁但係你北上咧，我睇就一定按我哋嗰套噶啦，因為內地嗰套而家佢都比較成熟啦。你唔能夠話、我香港安心出行都得、我跟內地嗰套梗係唔得啦。一犯就南下啦，即係內地人嚟到香港係唔係跟翻香港嘅做法？咁如果唔係、如果內地人嚟香港都要跟翻內地嘅做法，就要所謂嘅三種碼嘅情況就要發生啦。啊、即係好似澳門咁樣啦，咁呢樣嘢傾當中咧，就係話香港嘅做法可唔可以喺技術上再喺安心出行基礎上面增加啲嘅元素？即係就跟內地嗰套三種碼形式，一係就我另外一種方式都係管控到嘅，而避免到咧大家太多擔心。咁呢樣嘢即係技術上我可以傾一傾嘅、 即係我想喺部分。我想搞清楚你是覺得是要全港人去做，定是一些真的要同內地有來往的人士，無論南下好、北上又好的人，才用這個健康碼呢？ 如果香港你很難的，你不是有些人你北上你就用回三種碼香港，如果其他人就你不北上的你就不用，那這樣就很難的。反而就是說，如果你定了一些標準，除了強制檢測之後，如果轉了碼，譬如香港佔兩隻色的而已，咁啊，會唔會有啲地方要去再填啲嘢咧？咁即係呢啲再詳細傾咯嚇。咁、你話跟曬內地，咁我覺得呢個當然最好啦。咁變咗兩地出入，好似澳門咁，基本大家就冇一種即係話兩種唔同嘅碼，兩種唔同嘅管控模式咯。咁、所以我話呢樣嘢最好就統一咗佢。咁起碼內地就唔會因為呢個問題而對 通關有個顧慮啦。 好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姚思榮，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姚思榮咧就係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嚟嘅，講到佢而家提出一個叫做喺香港做嘅健康碼，希望可以作為一個同內地通關嘅條件啦。見到一啲政黨成員都關心，對於香港推呢個健康碼，你又點睇？18723呢啲？電話旁邊又請你一位嘉賓，有民主黨醫療政策發言人袁海文，早晨。 早晨，小乐文。 早晨，袁海文，点睇？不如讲个整体先啦。即系而家特首林郑月娥就话，即系同中央系商讨一个专家对接嘅机制，倾下内地通关嗰个嘅条件啦。你觉得有啲咩条件系适合？同埋而家姚思荣啱啱讲到啦，佢哋即系旅游界嚟讲，都希望可以快啲通关啦。系咪可以喺香港做一个嘅港版嘅健康码，将即系市民要用啦，又分唔同嘅级别，去到某啲场所咧，因为譬如你系黄色或者红色就未必可以入得嘅。跟呢个情况去做又可唔可行呢？你觉得？ 我觉得呢个做法系唔可行嘅。而家讲紧个专家对接，亦都我从来冇听到内地系真正有表示过什么关注，即系嗰个追踪啊、检嗰个功能啊，定系点样咧？其实系冇嘅。咁我见到反而系好多唔同嘅人士，好多建制派自己猜测自己系去。即係所謂獻計啦出嚟，而坦白講，我覺得話有一個追蹤功能嘅健康碼，或者我聽到有一啲係話將安心出行再加一個即係追蹤功能，呢啲都係好不切實際。即係我覺得如果係諗住即係內地通關，或者真係諗住控制疫情嘅話咧，唔係應該所有以係科學為本，亦都係以嗰個嘅即係對相對對等嘅原則係去處理咩？但我見到譬如呢一兩日公布嘅來港以個安排，即係非香港居民嚟香港。竟然是可以不需要接种疫苗，可以呢是免费做很多的检测，就可以呢不需要隔离来到香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荒谬。咁所以你问我所谓外地通关或者等等的情况，不是更加应该是要譬如接种疫苗的安排更加需要加一次咩？咁但我又睇唔到好似有呢方面嘅讨论，咁所以我係觉得非常之奇怪囉。而喺来港而嗰个处理，我就觉得已经係令到即係成个抗疫逻辑係非常之混乱嘅。 因为成日好似觉得就内地嗰、那个管得再比较严一啲啦，即係譬如我哋就成日都要外防输入，因为有啲外地返嚟嘅个案，所以就觉得可能我哋都要争取要通关嘅话都要内地要放心咁。如果有多咗呢一个叫健康码喺香港做嘅话，係咪真係可能喺呢一方面多啲筹码同内地倾通关，令到佢哋安心啲、信心大啲咁咧？ 頭先你有報告假設即係內地嗰個疫情係控制得好過即係香港，但事實上你見到而家內地係有唔同嘅爆發個案，福建省係有嘅。而我諗坦白講，內地而家主要接種嘅疫苗咧，嗰、那個保護率可能都係即係過咗世衞嘅個標準啦。咁但係可能你話對變種病毒嗰個有效度，其實都可能係有唔同嘅結果都要仲要等緊嘅，即係唔係話真係一定係好理想嘅。咁依份即係伏必泰，其實你話對 Delta 嗰啲都係已經有影響。咁所以你問我係咪嗰個控制疫情，以至嗰個即係防疫能力一定係比香港好咧？我其實係有個疑問咯。但係反而我見到，如果你話香港係諗住外防輸入，我覺得就已經好奇怪啦。頭先我所講來港二，點解會一個政策非香港居民反而好似有嗰個特權，係唔需要打疫苗，就咁做一啲免費嘅檢測？公帑我哋資助嘅都可以就咁係唔需要隔離嚟到香港咧，但係其實佢跌翻到去大陸，其實又係要隔離嘅喎。咁所以會唔會其實我哋自己係太過即係將我哋自己個防疫嗰個策略咧，太過拱手相讓，或者係佢唔係諗翻香港實際個情況去處理咧？咁我覺得呢個係心思。咁所以你問我，我見到坊間好多討論話係咪要再健康碼再加追蹤功能？我想講一個衞生公共衞生好重要嘅政策，嗰個條件就係、是、唔應該不必要咁樣係去限制人嘅權利嘅。而家香港個疫情係相對係好穩定啦，好多日冇本地嘅確診個案啦，亦都係接種疫苗的率亦都比過往高了很多，咁我覺得不應該再進一步係去限制更加多嘅香港人嘅權利同埋自由咯。 OK， 嗱日後啦，如果真係同內地通翻關，即係冇一啲嘅檢疫嘅時間啦，嗰只通關咧，即係都可能都要了解，譬如內地嘅人嚟到香港嘅一啲去過啲咩地方啊，接觸過啲咩啊，咁可能都要可能有一啲嘅追蹤功能或者接觸。 嘅程式去做嘅喎。咁呢個係咪可以因為配合翻日後有啲咁嘅旅客嚟香港，咁所以香港做定呢一個港版健康碼先？呢、這、一個又成唔成立咧？咁樣講 嗱，你問我如果佢係即係有必要翻去內地嘅人，或者佢係會選擇去翻內地嘅人，或者即係調翻轉啦，咁你都一定係要跟翻當地嗰個條件啦。咁如果譬如內地當局就話，誒唔係嘅，如果你係要翻嚟嘅，你要去免隔離嘅，要我係好容易咁樣通翻嘅，你必須要符合有好多條件嘅話追蹤。咁我覺得可能政府係有個即係責任咧，係為呢啲可能係需要翻嚟嘅人咧，可能另外另一啲程式之如此類等等。咁但係唔係會令到一啲根本都唔會選擇係去來往內地嘅人都變相係要受呢一個嘅追蹤啊，或者係更加大嘅限制嘅功能嘅應用程式，咁我覺得係呢個係唔合理咯。咁所以你問我，內地其實可以有佢嘅自主度，佢有個防疫考慮，去定佢自己嘅政策。咁其他總之係要入嚟嘅人就需要跟。咁我覺得呢個係冇問題嘅，呢個係佢哋嘅自主。咁我哋咪應該睇下點樣係去即係幫助需要翻去嘅市民啊，咁樣去處理咯。咁但係唔係應該影響到冇呢個嘅需要嘅人？ 嗯，即系总体嚟讲，你觉得即系有需要就应该佢哋有个自愿嘅拣，就唔系全港性咁去做。多谢你，唔该晒你啊，袁海文，同你倾到呢度。袁海文咧就系民主党嘅医疗政策发言人嚟嘅，同我哋讲到有议员都提到，系咪喺香港咧做一个嘅健康码嘅做法咧，分唔同嘅级别风险。咁如果你系有一啲接触史嘅，同一啲確診或初步確診的個案咧，有接觸的話，可能你個風險高啲，就會攞到一些紅碼、黃碼，有一些場所未必接觸到啊。咁呢一個做法咧，可能都同內地的做法係相似。嗱，有咁嘅諗法㗎，你點睇？1872311，1872311，歡迎大家打嚟。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身处广东省同澳门的非香港居民，只要符合指定条件，今日可以透过来港二计划入境香港的时候获豁免强制检疫安排。网上预约系统午夜起开始接受申请，逢星期三零时开放下一轮的预约名额，名额会以先到先得的形式分配。经深圳湾口岸和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来港的非香港居民，名额是每日各1000个。持预约名额的非香港居民需要按预约的指定日期和管制站入境香港，并在入境香港的时候持有在入境当日或者当日之前三日内取得的有效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来港已入境人士到达香港的第三日、第五日、第九日、第十二日、第十六日和第十九日，需要到社区检测中心或者认可的机构接受强制核酸检测，其中第十九日必须在社区检测中心进行。第十四届全运会今晚八点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香港代表团由攀石运动员欧志峰担任持旗手。政府表示欢迎飞沙研究所在世界经济自由度2021年度报告再次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和监管继续排列首位。对于飞沙研究所对香港法治、国安法立法和内地干预香港事务等不公评论，发言人说，特区政府必须强调，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区一直保持着深受信赖的法律制度，竭力巩固香港优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传统。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79， 日元 109.66， 瑞士法郎 0.92， 加元 1.269， 人民币 6.441， 英镑对美元 1.381， 欧元对美元 1.18， 澳元对美元 0.73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 日经平均指数报 30,482 点，跌18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96美元，卖出1803.68美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讲下有关于全运会啦，举行日期咧就系今日开始，去到今个月嘅27号啦，地点就系陕西省。咁啊，见到啦，特首林郑月娥咧，寻日都讲到话，香港今次咧系派出一支咧庞大嘅代表团，包括有169名嘅运动员咧系会参赛啦，参加18个项目噶。嗱，虽然咧今日全运会咧就系正式开幕啦，不过有一啲赛事咧其实已经完成咗噶啦，包括咧系譬如港队李慧思啦攞到牌嘅，譬如同埋攞到銅牌嘅海林賽啦，係場地單車嗰度。咁另外咧，其實之前佢亦都喺爭先賽嗰度咧攞到金牌嘅。咁啊，再有另外一位運動員咧，亦都係攞到銅牌。有一啲賽事咧，其實而家係已經係進行咗噶啦。咁啊，全運會暫時咧，港隊嘅成績咧就係1金2銅嘅。另外啦，對於觀眾嚟講、市民嚟講咧，全運會今日係正式開幕啦。咁啊，之前嘅一啲賽事未必睇到，不過咧就話咧，而家係經過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嘅協助啦，全運會咧都可以授權俾香港電台啦，同埋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咧，係喺今日起去到27号咧，都可以係轉播啲全運會嘅賽事嘅。嗱，整體個情況係點咧？都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體育專員楊德強，早晨。 早晨。 早晨，楊德強。而家先講下今次嗰個嘅成績先啦。好快喎，已經攞到1金2銅嗰個成績咯。點評價運動員嘅情況？同埋楊德強，你而家係喺內地定係點樣嘅？有冇睇住個賽事咁樣嘅？ 我喺香港嘅，咁就今次全運會咧，因為有檢疫同埋防疫嘅要求咧，就係好嚴格嘅，咁所以咧我就冇上到去啦。同埋咧，就算上到去嘅時間咧，其實有好多比賽咧，佢都係閉門作賽，我哋係睇唔到嘅。咁所以我就留翻喺香港。咁就當然頭先你講啦，我哋暫時去到呢一刻已經攞到1金2銅啦。咁、那個成績係非常之好嘅，咁都喺呢度咧再次恭喜咧，攞到獎牌幾位運動員咧？ 係啦，冇錯，即係單車嗰方面好快已經攞到一啲好好嘅成績啦。咁但係除咗頭先都講到即係單車嘅項目之外咧，今次有18個嘅項目都有運動員，即係港隊運動員去參與喎。你自己有冇特別留意，或者我哋譬如作為市民啊，嚟緊要留意關注邊一啲喺全運會嘅體育賽事咧？ 10多个项目咧，咁就我谂大家可能都会再想睇下剑击队嘅表现啦，因为我哋剑击队喺东澳嘅成绩都非常之好。咁今次咧我哋嘅剑击队咧，亦都佢哋都特别部署咧今次嘅全运会嘅，佢哋喺东京咧完成咗奥运之后咧，其实就冇翻到嚟香港嘅，就直接上咗去内地做呢个隔离。咁早啲完成嘅隔離咧，佢哋可以早啲出去訓練，咁就變咗咧，就希望個備戰做得好啲。咁我之前都有同佢哋嘅總教練傾過啦，咁佢哋對於今次嘅全運會咧，都係好有信心嘅，希望可以爭取啲好嘅成績嘅。 有冇目標㗎？即係對於全運會整體運動員嘅成績？ 對於全運會整體咧，今次因為咧，我哋其實同上一屆比較咧，我哋參加嘅運動員嘅數目咧係少咗嘅。有啲項目咧，因為啲運動員咧就佢係因為嗰個21日嗰個隔離嘅要求啦，咁佢就考慮過之後咧，嗰個時間嘅安排啊，或者其他因素咧係上唔到去嘅。咁同上一屆比較，我哋上次係有200多位運動員上去嘅，所以今次相對係比較少啲。咁就變咗我哋有啲項目咧，亦都個別嘅運動員咧都冇上到去嘅。譬如有啲都係因為隔離啊，或者有啲咧係因為佢喺要去參加其他嘅賽事已經離開咗香港啊咁樣，咁所以今次有啲隊伍係未能夠派到最強嘅選手出戰嘅。咁但係整體嚟講啦，因為我哋近年我哋香港嘅運動水平都係不斷提升啦，咁所以咧我亦都係全力支持佢哋咧，希望喺唔同嘅項目都可以爭取到好嘅成績嘅。 尋日我見到特首林鄭月娥都講到全運會有個轉播嘅安排嘅，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同奧運有咩唔同啊？呢個又 同奧運好大分別嘅，因為咧喺奧運嗰度咧如果大家記得咧，當時就嗰個轉播有一個版權費用嘅。咁呢個相當之高嘅版權費用啦，咁就基於係個疫情嘅關係啦，所以咧當時政府咧就決定係介入同埋購買咗個版權，然後咧就再俾我哋本地嘅5间电视台咧係一齊去轉播嘅。咁就 當時因為政府買咗個版權費，然後分俾電視台播啦，咁我哋都可以咧同啲電視台咧係傾咗一系列嘅條件，就要求佢哋咧一定要播相當嘅時數嘅節目，同埋咧無論係奧運之前或者係奧運之後咧，都要有好多後續嘅安排嘅。咁但係今次咧全運會嘅轉播咧就唔牽涉一個版權費嘅問題嘅，咁主要咧都係由呢個中央電視台同香港嘅個別嘅電視台咧，大家去接洽嘅。咁所以呢方面咧，無論嗰個轉播嘅時數啊，同埋嗰個其他嘅安排咧，都係由有關嘅電視台咧，係直接同中央電視台去傾嘅。 所以就譬如無論香港電台又好啦，或者買咗嘅呢一間雙聯電台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都好啦，佢哋係唔需要指定每日要提供幾多賽事嘅時間去播放，咁係咪咁嘅？ 中澳其實寫得好清楚嘅，有好明確要求嘅，但係喺呢個全運會呢，就確實係由相關嘅電視台呢係直接同呢、這個中央電視台去傾嘅，咁變咗佢播幾多啊，同埋嗰個即係點樣安排揀啲咩項目呢，咁係佢哋之間嘅一個協議嚟嘅。 嗯，咁成個製作呢，譬如我記得上次喺東京奧運呢，就係可能幾間電視台都會有一啲人即係派咗出嚟，然後再去即係譬如影唔同嘅賽事咁樣啦。今次涉及嘅電視台少咗啦，係咪主要都係靠中央電視台係俾一啲片或者俾一啲嘅視訊我哋即係再轉播咁樣，主要係咁，就唔係話有一個製作隊去直接去影啲賽事咁樣。 亦都系同東奧好唔同嘅。東京奧運咧，確實好似你頭先所講，我哋咧係事前咧，因為早兩個多月之前咧，已經係同五個電視台大家傾好咗嘅。咁係有一個香港嘅團隊咧，係由五間電視台大家同意咗，一齊去成立呢個香港團隊，然後派到東京嗰度咧，就再去分工，就去拍攝唔同嘅賽事嘅。咁變咗除咗話奧委會大會提供嘅片段之外咧，我哋都有現場去拍攝嘅。咁但係今次呢就確實呢係由唔同嘅電視台呢自己去同中央電視台去傾嘅。咁當然啦，佢有一方面呢係可以收中央電視台所分發出嚟嘅片段。第二方面呢，佢亦都可以派攝影隊過去東京嗰喺呢個陝西嗰邊去現場去拍攝個賽事嘅。咁變咗呢，佢兩方面都可以做，但係個分別就在於呢，今次係冇好似上次咁樣有一個五間電視台一起成立的團隊，就確保所有的港隊的賽事都可以全部轉播得到的。咁今次就確實係由唔同嘅電視台自己去安排同埋負責啦。 即係所以大家可能有個情況，就係有一啲賽事想睇有港隊嘅成員，但係未必會睇到，可能會係咁樣啦，係嘛？ 今次亦都實際上咧係個有個困難嘅。咁除咗頭先講個安排上面嘅唔同之外咧，因為喺全運會咧，係成個陝西省佢去負責嘅，咁即係變咗咧，啲賽事係會擺喺陝西嘅唔同嘅城市去做嘅。而相對咧，上一次譬如東京奧運會咧，絕大部分嘅賽事咧喺東京嗰度去進行嘅，咁變咗個人手編配方面咧，喺東奧咧係相對比較容易啲嘅。咁而第二方面咧，就係亦都頭先就講過嗰個防疫嗰個安排咧，係比東奧咧亦都係更加嚴格嘅。所以我哋都了解咧，電視台就算要派員上去做一個採訪同埋製作咧，所有嘅人員咧都係之前要21日隔離。咁跟住出咗嚟之後咧，亦都即係佢去唔同嘅地方都有好多嘅限制同埋要求。咁所以呢方面咧，嗰、那個要好似奧運咁，全部港隊嘅賽事都要去拍攝曬咧，確實個難度係比較大嘅。 明白，即係成個場地可能散啲啊，即係你比賽嗰啲嘅場地亦都廣闊啲，成個安排難啲，呢、這個理解嘅。但另外都想知，因為譬如李維斯等等咧，佢哋嗰啲比賽已經係完咗嘅，咁有啲人就話即係點解會雖然佢喺開幕之前進行咧呢個比賽，但係點解都唔可以安排到即系转播或者直播，即系起码可以喺香港嘅电视嗰度收到去睇到咧。即系你个开幕可以照迟啲，但系比赛开始咗噶啦嘛？点解唔可以事前已经系睇到嘅咧？又 就我所了解咧，就头先讲过啦，系个别嘅电视台咧去同中央电视台倾嘅。咁我知道咧，佢哋倾嘅时间咧都系以呢个由开幕式嗰个时间咧系开始去筹划嘅。咁所以今日就係全運會嘅開幕啦，咁所以呢之前一路嘅討論啊，同埋大家嘅嗰、那個聚焦嘅嗰、那個問題呢，都係話喺開幕嘅時間呢就開始去轉播呢個全運會去到佢個閉幕嘅，咁所以就變咗呢轉播嚟講呢都會係今日開始啦。 明白。另外我見特首林鄭月娥都話嚟緊就會出席全民會嘅閉幕禮啦。咁佢亦都話與會三地嘅官員咧，即係講緊廣東省啦、香港啦、澳門嘅官員咧，都會喺度。咁因為咧之前已經國務院宣布咗啦，三地就會係2025年承辦呢個第15屆嘅全國運動會啊嘛。咁我見到特首林鄭月娥就話到時都可以有一啲初步嘅嘢要傾。其實有咩嘢要喺呢段時間，即係可能早幾年啦，要呢個階段啦，要已經要準備咧。香港方面同埋2025年全運會嚟講，香港嗰個角色係咩？有冇話初步話邊啲體育賽事而家係即係都可以確實係應該會喺香港搞咁樣？ 全運會咧就係由呢個國家體育總局負責嘅一個項目嚟嘅。咁咧佢裏邊嘅唔同嘅項目咧，其實都係根據國家體育總局嘅要求，基本上咧都係根據奧運嘅項目再加呢個武術。咁就今屆嚟講係有30多項嘅。咁今次呢就我哋去到閉幕嘅時間呢，會有一個交接嘅儀式啦。咁其實一個好嘅機會呢，我哋都有機會同呢個國家體育總局啦，以至到廣東省同埋澳門嘅代表呢，大家可以碰一碰頭，咁就可以初步傾下呢下一屆嘅全運會一啲籌辦啊同埋安排嘅一啲大家可以初步嘅一啲交流啦，咁同埋咧就亦都了解一下今次全運會咧裏邊有啲咩經驗嘅。咁至於你話具體嗰啲項目點樣分工咧，這個咧就確實咧係要再同國家體育總局同埋咧廣東省同埋澳門政府咧喺完咗今屆全運會之後咧，大家再去詳細去傾嘅。咁這個全運會咧對於2025嚟講咧，對於香港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項目啦。咁亦都係我哋第一次去承辦呢個全運會咁大型嘅項目，咁所以咧中間我哋都要睇翻以往其他地方辦呢啲全運會嘅經驗，咁然後咧再睇下我哋有啲咩項目咧係適合可以香港做嘅。咁、 okay. 如果你講純粹講嗰個場地啊其他方面嘅安排咧，我哋香港有好多項目咧都係有能力做嘅，特別係我哋啟德體育園預計喺2年多之後會開啦，我哋更加會有好嘅場地去做呢啲項目嘅。咁但係除咗諗香港可以做啲咩之外咧，更加重要嘅就係我哋要同廣東省政府同埋呢個澳門政府大家去合作，點樣辦好呢一次以大灣區名義去申辦嘅一個全運會。我覺得呢個係更加重要嘅。 我好快問一句，啟德體育園咧2023年係落成啦，而家有冇話有啲中間啲程序可以縮短，令到嗰個落成嘅時間加快啲咧？ 我哋嗰、那個其實嗰個建造嘅過程咧，我哋由2019年開工咧，已經係一個非常之緊迫嘅一個嗰、那個時間表嘅。咁而家嚟講咧，一路都係按計劃去進行。咁所以咧我哋2023呢個時間咧其實就壓縮個空間都唔多噶啦。咁我哋係全速按照我哋原定嘅時間表去做。咁都希望可以喺2023年底之前咧，係可以完成嗰個工程嘅。 OK， 唔該曬你啊，楊德強，早晨。同你傾到呢度。楊德強咧就係體育專員嚟嘅，咁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全運會，由今日起開始去到9月27號都係呢個全運會，就喺陝西省舉行嘅。你自己會唔會都留意住呢一啲嘅體育賽事咧？1872311，1872311，講下你點睇全運會同埋成個轉播嘅安排，即係之前有啲單車賽事咧已經開始咗，不過今日咧就係正式開幕。咁亦都有话喺香港电台啦，同埋喺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咧，都会有一啲嘅转播，会透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嗰度协助嘅。你点睇咧？1872311， 一个地球感体同感体有咩唔同？一个动作点样影响国际格局？世界秩序由边个控制？唔同嘅故事背后有咩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因素？深入浅出，不同角度剖析环球议题，细看各地人和事，探讨世事原来如此。地球是圆的，逢星期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但系，究竟可以在哪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繼續回到千禧年代，講到呢即今年的財政預算案，記得大家呢當時都有一個叫失業貸款推出，就是給一些失業人士可以申請，上限就去到80,000元。見到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最近接受《星島日報》的訪問，都話提到留意到一部分市民在疫情之下未必是失業的，有些是就業不足導致收入減少，就說已經邀請金管局去研究盡快推出一些措施，是幫一些就業不足的市民可以是借錢周轉，他說希望提出這些措施給市民可以透透氣，多一個選擇等等的。他說希望如果順利的話，可望可以在今個月內是推出的。對於這個建議以咧，就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去倾下。电话旁边咧就有劳工界立法会议员潘兆平嘅。 喂，早晨，早晨， 早晨，潘兆平，亦都欢迎大家，即系会唔会喺疫情之下，你系失业或者系头先讲到话就业不足，有一啲针对嘅措施，你又点睇？1872311，潘兆平啊，想问一下啦，如果真系就业不足都推一个贷款嘅做法啦，即系之前嘅失业贷款，如果一个叫即系就业不足贷款咁样，你觉得帮到几多？点睇呢个计划咧？ 當然就我哋唔希望工友因為失業而影響佢嘅生活啦，咁就政府呢個係有一個責任去提供一啲政策或者措施去幫助。咁以往我哋一路要求政府就設立一個失業貸款嘅，即係當然而家佢整咗個100%嗰個個人擔保啦，咁就其實嚟緊去到今。即係佢係得半年期嘅，咁而且嗰個保障範圍咧，事實上有一啲工友咧，佢因為疫情或者某種原因咧，佢收入大減，已經就有困難咧。咁當然今次聽見阿財爺講咧，就話會揾金管局去研究，而且係擴闊呢個保障，我哋係歡迎嘅。咁無可否認咧，就原有嗰個100%嗰個咧。我自己睇咧，而家已經有相當部分成20,000+工友咧，係需要向呢個基金申請。即係換句説話，佢哋係面對咗個困難，至要向政府呢個基金貸款。咁事實上，當然就工友如果即係經濟好嘅，即係環境好翻，揾翻嘢做，佢還翻錢俾呢個基金。咁其實對政府嘅財政壓力咧，唔算得好大。但係就事實上喺困難之下咧，所謂雪中送炭，可以幫得到佢哋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政策。 OK。但整體嚟講，你覺得譬如上次失業貸款嗰、那個，對於失業人士嚟講個反應又算唔算多咧？先你話20,000+個工友嘅申請，因為過往有啲講法就話，始終佢哋譬如失咗業或者經濟拮据，仲要借錢，因為借完錢又要還啦。咁同埋亦都涉及到另一個問題啦，你都有一啲嘅申請手續嘅，亦都要審批，都要幾個月嘅。你覺得用一個貸款嘅方式去幫一啲就業不足嘅人士，又點睇咧？又 當然啦，即係能夠有一個即係失業援助嘅政策，或者係唔需要還錢嘅係最理想啦。咁但係現實嚟講，政府可能佢亦都考慮整個財政安排。咁貸款都係一個其中一個即係所謂選擇項目咧。無可否認咧，係有啲人會有啲疑義嘅。咁但係事實上到佢真係有經濟困難，總好過去大耳窿借啊嘛。咁而且咧就佢呢個貸款。事實上政府對嗰個財政影響唔算得太大。我自己睇呢就有啲人係真係有經濟困難嘅時候呢，向親戚朋友借唔到嘅時候，就有咩辦法可以呢？咁政府如果有個咁樣嘅制度之下呢，起碼可以舒緩咗佢響短暫嘅經濟困難，到佢揾翻嘢做嘅時候，咪可以攤還翻款。如果政府擔心，最擔心就話喂，你有嘢有揾翻嘢做，又唔肯還錢嚇，咁將來其實任何工友佢喺嗰個強積金户口裏面有積蓄噶嘛，到佢65歲，佢唔肯還嘅時候，咪喺嗰度可以扣佢咯。所以我自己睇咧，這個即係對工友嚟講係多一項選擇，對佢總好過冇。得借咧係好啲嘅， 整體喺個時機上面咧，因為而家疫情算係穩定一啲啦，有啲數字都睇到經濟其實都慢慢好似相對好啲啦，復甦翻一啲啦。見到甚至就業不足率咧方面都下跌咗少少喎，比起之前就下跌咗0.1喎。呢個時候先推會唔會都太遲咧？整體嚟講又 當然啦，即係而家成個環球經濟咧嗰個變化係好快嘅，咁有。我哋成日講個好環境時候，你又唔去做呢啲政策準備；唔好嘅時候，你又話嚇，即係因為經濟問題。咁始終對作為保障僱員咧，政府係要有長遠啲一啲政策。其實我喺6月嘅時候做咗一個議員議案咧，其實都獲得即係議會同事 支持嘅。咁而且當然有啲同事有作修訂啦，加咗啲內容啦。咁事實上面對個問題，大家都會睇得到咧。到有經濟困難嘅時候，工友因為失業或好，或者佢因為開工不足而影響個經濟困難嘅時候咧，政府有一個政策，有一個貸款嘅支援咧，我都覺得係總好過冇啦。 就住一啲就業不足嘅人士咯，可能呢段時間佢有工翻，但可能一啲散工啦，出糧都未必咁穩定，有啲係可能現金出糧嘅。過往有啲情況就係現金出糧嘅人咧，佢未必好能夠向即係銀行提供到啲證明，究竟佢個收入情況係點？呢個亦都影響到佢哋貸款嘅。你覺得日後再出呢啲咁嘅就業不足嘅貸款，針對呢啲人士，有冇啲咩可以便利佢哋或者做得好啲，令佢哋貸款都唔會可能想俾唔到一啲，因為俾唔到一啲資料而攞唔足一啲額咁樣？ 係啊，事實上呢個都有一個。今次喺呢個百分百個人擔保咧，都反映咗一個現象，因為有啲行業或甚至嗰啲導遊嘅朋友同我哋講，以往佢哋真係冇具體嗰啲糧單嘅，咁而且太耐，咁所以講我自己睇咧，盡量簡化啦，即係事實上，如果佢嗰、那個符合到大部分嘅要求咧，其實都應該即係能夠可以作為貸款俾佢哋。你睇下而家出邊好多啲借錢咧，唔好聽啲講啊，乜嘢都唔使添。咁所以講當然即係有啲證明梗係需要嘅，咁佢嗰個行業嘅工作有啲資料係可以提供得到嘅，已經係作為一個保障啦。 嗯 ，OK， 好啊，唔该晒你潘兆平，多谢你同你倾到呢、這个。好，潘兆平咧就系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嚟嘅，倾到咧就系有关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喺访问度提到，系咪即系话而家揾紧啊？金管局咧系研究尽量推一啲帮助就业不足嘅人士可以贷款嘅一啲计划咧。嗱，之前喺财政预算案就系一个失业贷款噶啦，就话上限申请咧系80,000元贷款嘅。点睇咧？针对就业不足嘅人士，会唔会你自己都喺疫情之下就业不足嘅其中一份子咧？点睇呢一个又帮到几？对于现在有些话不如直接是现金津贴可能会更加好，你又怎么看呢？18723一点再之前我们刚才都讲到有关于全运会是陕西搞的全运会，还有就是有关于这个的有关于这个的健康码，你又怎么看呢？18723一点 摘要。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曾经发动7000名医护罢工要求封关的医管局员工阵线，本月初接获劳工处辖下职工会登记局的信件，只根据职工会条例要求他们在本星期五或之前就着过去8项活动提交资料。据了解，有关活动涉及罢工、民主派初选以及该会就科兴疫苗和安心出行发表的言论等等。医管局员工阵线表示，正系同律师团队商讨应对方案。劳工处发言人就话，职工会登记局向一间已经登记职工会发出信件，要求就其进行的活动提供资料。由于跟进工作仍在进行，登记局不评论个别个案。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报章访问，点名提到香港记者协会的执委会来来去去集中几个媒体，有很多学生在入面，更加批评记协渗透校园，拉拢学生记者入会，认为他的代表性成疑。记协反驳，现时会员只有不足60人是学生会员，而记协每年向职工会管理局提交资料，质疑邓炳强根本不了解他们会员数目，有关言论是假新闻、假消息。信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国家14/5规划提到香港要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医院管理局主席范鸿龄接受大公报访问时建议修改医院管理局条例，容许医管局资金过河向内地跨境采购医疗服务，并且通过医健通病历跨境互通，让本港的公立医院病人转介去到大湾区内地医疗机构治疗或者检查。他说病人不用等，就算等都会快过香港。大公报报道， 成报报道，继上星期六国泰航空飞北京航班发生炸弹惊魂之后，香港航空昨日下午一班前往上海浦东的航班，在飞行大约半个钟头后，香港机场管理局和香港航空分别接获有人报称有炸弹，航班随即折返香港国际机场。今次已经是一个星期内连续第二次有航班收到炸弹恐吓，而且手法相近，警方高度重视，不排除有人有组织行事。港航说已经就事件通报有关当局， 並會配合調查。機管局表示機場運作不受影響。成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接受星島日報專訪時候說，儘管疫情令到機場的客運量大減，但相信日後可以逐步回升，多項配套的工程將會在未來幾年陸續落成，包括備受矚目的三跑道系統等等，有助將機場轉化成為機場城市，升格為現代化度假區。與杜拜國際機場相似，市民可以在機場附近享受各類娛樂設施，配合機場提供的酒店群，讓港人享受宅度假。他又特別提到，亞博館完成第二期工程之後，就可以提供一個可以容納超過20,000人的室內表演場地。星島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加拿大菲沙研究所公布世界經濟自由度2021年度報告，香港再度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政府發言人表示，咁係肯定香港一直以嚟堅定建立一個自由經濟體同埋提供公平營商環境嘅努力。但該報告表示，數據仍未完全反映2019年反修例事件以及往後政府推出國安法等行動嘅影響。經濟日報報導。 喺社評方面，經濟日報嘅社評話，來港易今日開通，根據特首林鄭月娥透露，中央並冇為通關定下客觀具體條件，咁故此當局係需要有兩手準備，既要全速推動兩地專家對接，了解內地真正嘅防疫考量，亦都要做好技術同埋法規安排。如果健康碼是開關的前提，市民可以自行選擇使用與否，有私隱疑慮的人不應對自願選用的人造成阻礙。經濟日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第十四屆全國運動會李維斯奪得一金一銅，寫下一頁又一頁的傳奇，相信大多數市民都樂意見到他繼續為香港爭光，同時亦希望有更多後起之秀冒起接棒。今屆政府獲安排電視轉播，增加公眾關注，鼓舞香港運動員士氣，延續近月運動熱潮。社評說，下屆全運會將會在大灣區舉行，港府應該趁今屆賽事取經，及早籌謀。明報的社評。 大公報社評講到，即將在星期日舉行的選委會選舉，沒有反中亂港分子的破壞，重塑了香港的政治格局，逐漸改變香港的選舉文化和政治文化，推動特區政治體制實現從不穩定到穩定的重大轉變，又在香港走出泛政治化，讓選舉回歸本色，選出德才兼備的愛國者，實現良政善治。大公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中央推出前海方案，對香港未來影響深遠，但好多人只是着眼於如何帶動金融、經貿和科技發展，未看到深層意義。前港澳辦副主任徐澤指出，中央的主要思路是制定粵港澳合作的新模式，推動大灣區高速前行。社論說，香港必須建立新思維，如果繼續劃地為牢，必會落後於大勢。星島日報社論。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啦。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苏屋村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呈祥道啦，近住苏屋村对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一带咧就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带咧就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对出啦，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去到锦绣花园嗰一段咧就比较行车缓慢。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就接近大埔坳老围啊。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就接近大埔滘老围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收费广场对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啱啱就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马坑涌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彩虹道。亚街路街去返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呢就非常之繁忙，而家龙尾喺九龙医院。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呢就挤塞，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呢都係挤塞，龙尾呢排到去骏景园。咁另外提一提你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油麻地嘅金粟街去返广东道方向，近住庙街的慢线就需要封闭啦，咁而家影响到金粟街和北海街有一段庙街都需要封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渣打银行行政总裁圈慧仪。 当你想去创新的时候呢，我们觉得都是要问一下 why not， 因为当你问了这么多 why， 你就排除了所有东西，我就不做了。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1年9月15日，身处粤澳非香港居民今日起可网上申请来港易。 政府宣布延续大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健身中心限制放宽。 全运会开幕式今晚西安举行，港队攀石运动员欧志峰任持旗手。 俄美第二轮双边战略稳定对话，据报本月底日内瓦举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先过去嘅一个钟头咧，讲到有关于咧研究紧啊，即系而家交俾金管局方面研究，可唔可以推出一啲嘅贷款计划咧？就系之前咧就系俾一啲嘅失业人士嘅，而家就话一啲就业不足嘅人士咧，都会有一啲嘅嘅贷款计划俾佢哋，睇下可唔可以咧喺今个月内推出啊？呢个就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星岛日报》嘅时候咧提到嘅。另外有关于全运会第十四届全运会咧，9月15号即系今日啦，去到9月27号啊，喺陕西举行嘅。咁啊，见到有可能大家都关注，譬如喺东京奥运攞个奖嘅张家朗啦，喺李慧思啊之前已经比赛咗噶啦，咁啊仲有空手道个人型之前喺东京奥运攞到铜牌嘅刘慕常啦，都会系参加呢一个嘅全运会嘅。另外可能大家都会留意，譬如曹星如、江文蔚，仲有譬如系跳高方面有杨文蔚等等咧，佢哋都会系出战全运会嘅。咁啊，大家可能都会留意住啦。咁啊，今日开始就系正式系开幕嘅，亦都讲到有关于健康码喺香港系咪都要系强势，或者系全部人都要用呢个健康码咧？有啲咁嘅讨论嘅。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嘅。电话旁边有潘先生，早晨。 早晨啊，萧 浩 文。 系你好，请讲。 我对安心出行，首先讲安心出行嗰度先啦。咁我觉得喺我个人认为咧，其实就算话我啲咩追踪啊，都好，我觉得冇问题嘅。因为其实呢个系方便，如果第日真系对外开通关嘅时候咧，都大家容易去掌握到本身自己嗰、那个即系状况系点样。咁亦都喺就算话喺香港嚟计。有個咁樣嘅追蹤都好啊，就算有啲咩失蹤人口都容易揾到，即係軍姿坦蕩蕩，唔需要話驚話邊度去到邊度俾人，又唔會做咩犯法事，所以我覺得冇問題嘅，即係可以再 再廣泛啲或者係更加完善啲去處理嘅。 嗯，但因為呢個作為一個通關，即係同內地通關嘅條件，有啲人就話啊，如果你真係要同內地通嘅時候，你就用啦，唔需要通嘅時候唔用。咁呢個會唔會合理啲咧？又唔使全部人一齊用？ 咁我覺得第一會複雜咗啦， 嗯， 係嘛？即係第二就你選擇嘅時間，即係點講？嗱，冇錯，個人嘅意願問題啦，我覺得。但係意思就係話，會唔會係你自由度會減低咗咧？到你再申請通關嘅時候，或者想去得個某個地方，可能更內地更深嘅地方嘅時候，你又要再搞大量手續，你先可以入到去。 嗯，明白。 係嘛 ？OK， 呢個會唔會係令到大家又有一個，而且會分門別類咗咯？又會覺得， 嗯， 大家標籤咗，大家唔同種，即係唔同類型嘅人啦，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潘先生嘅，講到關於健康碼，佢覺得就算有追蹤功能咧，都唔怕嘅咁。仲有黃女士，早晨。 喂，你好。 你好，請講。 係主持好。咁樣咧，我都係想就住嗰個健康碼講少少意見嘅。咁，就因為其實我覺得安心出行嗰個其實都可以同內地嗰個健康碼可以接軌嘅。咁但係咧有個問題就我而家我所知啦，而家嗰個安心出行咧好似唔係實名登記嘅。咁即係其實佢係跟部手機。咁如果淨係咁樣嘅話咧，咁其實我一個人可以有幾部手機。咁 even 我一部手機變咗做黃色定係紅色都好啦，咁我可以攞另外一部手機，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會有個漏洞咯。咁所以我覺得如果要做嘅話咧，我嘅建議咧就覺得咧應該係咧要有實名登記。咁但係咧亦都顧慮到好多市民可能其實都仲有少少疑慮或者顧慮啦，唔想即係個人資料暴露啦。咁但係有啲人真係要翻國內嘅，無論係生意定係可能探親啦。咁所以我覺得咧，如果係結合嘅時候咧，可以考慮咧個健康唔係即係嗰個安心出行咧，就係話如果你有計劃，譬如話未來一個月啦，你要翻內地嘅，咁你就開始咧就要用實名新登記嗰個模啦。咁跟住咧，你就開始要 register 咁樣啦。咁你就可以翻內地咯。咁但係如果你淨係咁樣用普通嘅安心出行，你唔做實名登記嘅話咧，咁你就唔可以用你安心出行嗰個記錄翻大陸。咁但係如果你計劃嚟緊可能要公幹又好咩都好啦，咁你就要30日之前或者20日之前，咁你就開始你就要用翻實名登記個模啦。我覺得咁樣可能會好啲。 明白，即係可能分兩款啊，有一款就係你要翻內地嘅時候就用實名登記，冇嘅話就用翻而家嗰一隻嘅安心出行。呢個就係黃女士嘅睇法。先休息一陣。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院管理局中风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方荣智医生， 中风嘅患者咧。如果佢惹到新型冠狀病毒咧，佢會比起冇中風嘅病咧，多咗2-3成嘅死亡率同埋呢個嚴重嘅肺炎嘅風險嘅。我哋都贊成中過風嘅病人應該要打疫苗嘅。我哋會覺得如果病人通常中風之後頭1-3個月至2-3個月到咧，相對冇穩定咧，咁可能咪可以觀察一下先。尤其是香港暫時嗰個嘅疫情相對比較平和啦，咁我覺得急性中完風咁可以等一等咯，情況比較穩定啦，血壓啊或者其他因素都受控制啦，先打咯。咁記住，疫苗唔係打即有效喎，打完一針再等多4日第二針，再2個禮拜先有個效果嘅時候咧，其實可能6個禮拜喎。如果病情突然間惡化，你先打你趕唔切咯。咁所以我覺得要居安思危咧，應該盡快接種先啱。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见到咧，寻日嘅大公报啊，就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咧系接受专访啦。其中报道入边咧提到话，邓炳强咧就系点名批评咧香港记者协会啊，入边就话咧系指记协啦，倡议所谓人人是记者，有违专业道德。入边咧都提到话，记协咧系渗透校园啦，拉拢学生记者入会，13岁学生冇受训练，亦都系记者，同外界期望唔同。見到鄧炳強在報道到引述鄧炳強所講咧，就係話記協嘅執委會咧係集中喺幾個媒體入邊，亦都有好多學生喺入邊啦。咁質疑記協嘅代表性等等嘅。咁見到其後咧，尋日就出咗呢一個嘅報章嘅報道啦。見到記協咧都有發到聲明啦，亦都有回應嘅。咁詳情咧，我哋都想同電話旁邊嘅嘉賓傾啊。有記協主席陳朗星，早晨。 早晨啊，邵 学文。陈朗星，我补充一句先，因为我哋都有就住事件咧，揾过保安局咧系接受访问嘅，不过就未能够安排。陈朗星，头先嘅 有關於大公報引述到鄧炳強接受專訪嘅一啲講法啦，你點回應啊？即係講到話你哋滲透校園，同埋倡議任何人都係記者，拉攏學生記者入會等等。 即係失望啦！即係對於局長，即係用咗一大堆完全同事實不符嘅東西嚟去指控記協，即係我正如琴日喺其他有台都講過，你可以批評記協嘅，但係一定要基於事實咯。即係嗰啲嘢唔係事實，亦都即係扣帽子咧。咁即係作為一個政府官員咁樣做咧，就未免令人太失望。嗱，我逐點回應啦。第一話我哋滲透校園咧，就真係冤枉啊！我哋咧就記協以前咧，即係政治嘅環境冇咁緊張嘅時候，我都會做一啲校園講座咁啊，去啲中學啦，其實主要做一啲傳媒教育啊。咁但係我講話我哋入去滲透校園度去搶會員啊，咁啊完全唔存在嘅。第一，我哋啲會員咧，全部有確實有學生會員，但係必須係咧喺大專院校嘅新聞學系裏面咧就讀嗰啲咧嘅同學仔先可以即係做到我哋嘅學生會員。咁至於話我哋即係執委裏面好多或者會員裏面好多都係學生會員，咁琴日我哋嘅聲明都講咗啦，我哋大約係有一成三到啦，就係即係啲學生嘅會員，就係呢啲嘅大專學生讀新聞系嘅。咁其實就係全嗰個嘅實質嘅數目，大約係少過60人啦。咁至於話到我哋話你哋點解啲執委啊，全部都係嚟自幾間媒體啊？咁其實大家都知嘅，今時今日咧要去接任做執委咧，唔容易嘅。我哋都揾咗好多嘅，即係有志幫手嘅行家先揾到，同埋亦都正如我喺其他傳媒講啊，其實好多行家咧做咗主流媒體之後咧，係做唔到執委嘅。即係佢哋做執委咧，因為執委嘅名單咧係公開，咁啊傳媒機構啊主流嘅傳媒機構見到之後咧係會施壓嘅，咁所以事實上係一個不幸嘅結果嚟㗎，呢個係個因唔係個果。咁至於話到記協十三歲嗰個記者，其實上次已經講過啦，咁啊得閒咧左派嘅媒體啊同埋局長啊就攞翻出嚟講，即係我哋就係話每一個嘅年青人，佢喺唔同嘅階段都可能會接觸到新聞工作嘅。校園有小記者，中學生有，大學生都有。當然大家做嘅嘢都唔同，少年警訊都會見過。所以其實佢做記者嗰個問題咧，不單止佢做記者，而係佢身處嗰個環境同埋佢做嘅乜嘢嘅工作。咁其實當然啦，十三歲嗰一次嗰個個案裏面，當然佢喺嗰個現場係唔理想。咁我哋亦都有勸佢離開，如果我哋見到嘅，我哋勸佢離開啦。我哋都有提嗰啲嘅學生嘅記者，如果現場你被警察stop and search 咗之後，警員話叫你離開，你都即係要遵從呢個建議啦，你就離開啦，唔好即係再留喺度啦咁樣。咁我哋當然我都即係要重申，即係社會要到一啲十三歲嘅學童去到做記者啊，擔心現場小鏡頭影唔到真相，或者嗰啲記者唔足夠佢去得到資訊嚟去做，呢個係一個社會問題啊，唔係記者問題，更加唔係記協問題。 OK， 但我想講翻你頭先話學生會員嗰度咧，你就話大專院校嘅新聞系啊，主要係咪新聞系學生先可以做？中學生係咪唔可以噶？同埋你有啲乜嘢審查嘅機制？即係知唔知佢哋係咪真係嚟自新聞系咧，定係點樣噶？ 咁好簡單嘅，因為第一咧，我哋個機制咧係有介紹人啦。咁因為佢嗰啲介紹人可能佢哋嘅老師啦，或者佢哋其他嘅同學嘅會員啦。第二，咁佢當然要呈交佢嘅學生證啦，係咪？即係譬如以我理解，大部分嘅學生證都會寫清楚佢個名啦、佢嗰個相啦、佢嗰個讀嘅學系啦。咁至於你話中學生咧，咁當然完全係唔考慮嘅。我哋學生會員，因為我哋其實大家要明白嗱，職工會條例咧係要寫清楚我要求我哋有會章，會章係寫清楚我哋嘅會員類別嘅。而我收嘅會員翻嚟嘅時候咧，係職工會條例都容許我哋有學徒嘅會員嘅。呢個係法例容許嘅，咁可能局長啊或者大家公眾唔係好知道。咁我哋係即係 全部係跟足法例嘅要求去做嘅。如果我收一啲會員翻嚟係唔根據職工會條例去做咧，我係要上身，我係要坐監嘅，我係要被控嘅。 嗯， 所以即係大家唔使擔心啊！喂，你話學生會員，喂，你話係大專生啫嚇，佢揾人頂包咁，你點算啊？我哋係好嚴格，同埋我哋每一次審批成個每一位會員嘅入會申請咧，我哋成個執委會睇曬佢所有資料，包括佢嗰啲，譬如如果係行家嘅，佢嘅卡片啊，佢嘅作品啊，佢嘅記者證啊，咁學生會員都一樣係。咁其實咁多間學院咧，我譬如我舉個例啊，希望唔好太介意浸會大學。譬如浸會大學佢嘅傳理學院咧係有好多個學系嘅，咁所以佢嘅傳理學院嘅學生嚟到咧，我哋都會望嘅，即係會叫佢俾個 transcript 我哋睇下，即係個成績表，佢究竟有幾多個學科係同新聞係有關咧？哦，原來佢拍電影嘅，或者佢學公關嘅，佢未必。本身讀係主修新聞嘅，哦，不過佢原來咧收咗9个学分咧，係關於新聞學藝嘅，係關於新聞學科，咁我哋都會考慮。如果佢少過9个学分咧，我哋可能會叫佢你收到9个学分先啦，先再嚟申請啦咁。所以其實全部嘢都係一板一眼有曬喺度嘅。 OK， 嗱，我見到尋日個報道嗰度咧，佢有一句係咁嘅，就話記協公信力成疑，但是否已經偏離工會註冊要求？問號。跟住見到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話，記協公信力咧同佢註冊係兩回事。兩件事嚟嘅，只係要只要任何組織團體違反法例，包括國安法咧，都係要負責嘅。咁我首先就要問啦，即係究竟記協而家同工會註冊嘅要求有偏離，你點睇呢一個嘅講法，同埋係咪有可能涉及到國安法咧？又 嗱，我兩句 statement 咧，我即係兩句嘅陳述咧，我都回應。第一咧，公信力呢個問題，記協嘅公信力絕對係強嘅。第一，我哋人數係咁多個新聞團體裏面最多。第二。在這些會員裏面，我們是來自所有的傳媒機構的光譜，不論你是文匯大公啊，都直接說了，或者是外國的報章也好，或者是獨立的媒體啊，那些 都一樣是，所以我們的公信力完全是經得起考驗的。至於你話第二個部分，違反國安法，即係頭先我所講啦，我哋唔好講國安法咁高層次嘅法律，我哋連職工會條例我都望清楚每一條嚟去做啊，所以我亦都唔覺得記協有做過任何嘢違反過國安法或者任何法律嘅，因為其實我哋永遠都係做一兩個議題嘅啫，就係、是、捍衞香港嘅新聞自由同埋保障行家。業界同僚嘅嗰、那個嘅權益，咁呢兩個嘅做法應該完全唔違反國安法啦。 Okay. 啊，咁所以我完全唔擔心佢講嗰兩樣嘢咯。 嗱，針對講到職工會條例啦，而家見到譬如職工會登記局咧，都話有一啲嘅工會可能係違反呢個條例咧，就被取消登記嘅。我想知道記協而家有冇收到譬如勞工處或者相關當局咧係有查問一啲資料或者可能涉及要取消資格嗰啲情況嘅？ 取消資格就完全冇，不過咧，正如頭先回應翻話，點解嚟嚟去都係嗰幾間傳媒機構咧？就係我哋今年咧都好不幸咧，我哋選唔到我哋嘅副主席啊，冇人肯做副主席嘅。咁職工會管理局咧就好温馨提示我哋話：，喂，你會將話你有副主席喎、哦，咁樣。咁所以我哋咧嚟緊都係要喺我哋一個特別會員大會裏面咧選翻個副主席出嚟。咁僅此而已。咁其餘嘅嘢咧都係沒有問題啦， 整体记协嗰个嘅处境，暂时都有冇即系讨论过话前路问题嗰啲咁？ 前路问题有，当然有去担有去关心啦。咁但系当然我哋自己可以做嘅嘢好少啦。吓，都系睇下政府吓，如果即系权力系要去对我哋做任何嘢嘅话，其实我哋可以抵挡嘅唔系话好多。但系我哋即系当然可以做嘅，会继续做落去咯。 OK， 好，唔该晒你，陈朗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 唔该晒。 好，陈朗星咧就系记协主席嚟嘅。讲到保安局局长早前一个嘅专访喺大公报嘅，提到有关于记协话佢哋拉拢学生记者入会嘅情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总统拜登上星期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的时候，曾经建议进行面对面峰会，但并没有得到回应。

有關啲同內地通關方面啦，特首林鄭月娥咧就話咧係正同中央商討啊，即係專家對接嘅機制。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嘅議員提到，喺香港係咪都可以推一個健康碼咧，作為一個同內地通關嘅條件，可以令到內地安心同香港通關咧，有個咁嘅建議。另外講到有關於全運會開幕啦，同埋失業貸款等等啦，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嘅電話旁邊有譚先生，早晨。 系、hey, 早晨啊，主持人 你好，请讲。 系、hey, 我想讲一讲呢、這个呢、這个安呢、這个而家呢个安心 健康码， 健康码嘅。咁咧就其实咧呢、這个疫情已经改变咗香港人好多生活上嘅模式，尤其是喺国内有家庭啊，或者做生意啊，我亦有好多朋友系咁样。其实唔通关咧，其实系影响好大嘅，因为好多家庭都有改变啊，嗰啲咁样。咁至於你話呢個健康碼係咪必行呢，就其實一定係要必行嘅，因為國內其實而家好似點解澳門可以同國內通關呢，即係佢哋每一日都可以自由往返呢，咁其實都係因為人早已經澳門已經加入咗健康碼呢個行列㗎啦。咁其實香港呢遲遲唔開呢，咁其實對香港人成日想返國內嗰啲朋友呢就好大影響嘅。 嗯，但成日話呢健康碼都有唔同講法㗎嘛，即係譬如內地一隻健康碼、澳門一隻健康碼呢就有啲唔同嘅，冇追蹤功能嘅，佢自己申報一啲嘅身體情況等等，跟住呢去到一啲場所就淨係出示嘅啫，亦都唔需要掃嗰個二維碼嘅。你覺得譬如香港要做健康碼嘅時候需唔需要追蹤功能呢啲呢？ 嗱，咁樣即係你話全面要強制健康碼呢，我都麻麻地贊成嘅，因為民主嘅問題啦，即係有啲人真係唔理知啊，而家安心出行亦有人寫紙仔，啱啱先？即係你唔係個個都想行呢一套嘅，咁有啲人你話大家有自主權嘅，咁或者又驚人追蹤嘅，咁其實你可以而家健康碼嘅係香港人，你有必要嘅，你想翻大陸嘅，你咪申請咯，系嘛？其實係可以咁做嘅，即係你話強制性個反彈就好大嘅，應該。 即係都唔使全港人做，你覺得？ 係啦，其實因為有啲人真係唔中意中國大陸噶嘛，咁呢個你尊重翻嗰啲人，嗰類人，即係好似而家點解你安心出行可以寫紙仔一樣啫嘛？其實有兩個選擇啊嘛，啱啱先？即係如果你話你強制性全部一定要安心出行嘅，咁其實都係唔通噶。 OK， 好啊，唔该晒谭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讲到关于健康码，咁佢都觉得系可以有一个选择权嘅，即系究竟系咪用呢一个嘅健康码嘅时候，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一个咧就关于江豚啊，即系讲到佢哋咧系喺离岛区议会嗰度咧有个讨论，就系话江豚咧喺出没嘅高峰期，咁啊进行而家石鼓洲焚化炉海底电缆工程嘅一个议题啊，咁啊睇翻咧其实呢、这、一個嘅海底電纜嘅工程咧，就改過一啲嘅走線嘅，就話因為為咗要減低對附近生態環境影響啦，咁啊中電咧就係更改咗個登岸位置咧，去咗個沙灘長沙個沙灘嗰度，咁而新呢個位置就正正係呢個泳灘範圍啦，咁所以中電嘅講法就係話有需要係考慮更改做工程嘅時間啊嘛，避免影響泳客啦，咁啊。基於安全同康文署嘅考慮啦，咁就要避開風季啊、泳季咁，所以而家咧佢就係預喺11月至到3月咧係做呢一個嘅海底電纜工程。好啦，個問題就嚟啦，就係、施工嘅期間11月至3月，但江豚出沒嘅高峰期咧就係12月至5月，咁就係有一啲時間上面嘅重疊嘅。咁啊，而家見到有啲嘅關注江豚或者環保的組織咧都是關注呢個問題嘅。電話旁邊有海豚保育學會副會長麥希文，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 早晨，麥希文。點睇今次呢個事件咧？即係咪最主要的關鍵就是好似中電咁講，就是因為佢哋嗰個焚化爐的海底電纜工程就2023年11月至到3月去做，咁但係江豚個出沒期咧就是高峰期啦，12月至5月有個重疊喺度，係咪最主要的問題喺呢度？ 是啊，冇錯，因為即係據我哋嘅觀察啦，同埋漁護署佢哋嘅一啲嘅長期嘅監察報告，其實呢個高峰期對於江豚嚟講咧，係十分之明顯嘅，即係中華白海豚咧都冇呢一類型嘅咁大嘅分別咯。即係譬如假設啦，即係高峰期嘅時候咧，佢哋會出沒咧係比非高峰期咧係可以多出接近6倍嘅數量咯，所以我哋先至會咁擔心啦。如果喺呢個高峰期，即係你無啦啦要移走一啲嘅保育嘅措施啦，咁其實對於我哋而家即係越嚟越少或者工程都比較多、比較干擾、比較大嘅時候，對於江豚佢哋嘅 生存不是很理想咯。 我見中電有個講法就話，佢哋計劃喺11月啦，即係趕喺非鋼團出沒的高峰期，因為高峰期是12月至5月嘛，他就說優先和盡快完成了接近石鼓洲海域的鋪設海底電纜工作，這個幫到多少呢？還有就算在高峰期有這些工程，日後的鋼團會不會回來的？可以 我們即都剛才都說他們都有些回應說11月可以做，盡量做早點做嘛，但我們當然即覺得11月你最後是即係冇問題啦，因為佢係喺個高峰期之前啊。咁但係如果你嗰個佢哋就話嗰個工程咧係需要即係大概兩個月嘅時間嘅，咁你即係十一月做完，咁就即係盡量就即係好似本身環評嗰個要求原本咁講，就要停一停工，跟住就去到再下年嘅六月之後先再開始第二次嘅鋪電纜咯。即係呢一個就係原本環評佢即係所要求的東西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出現咗佢哋干擾到即係高峰期嘅鋼團啦，咁佢哋會唔會翻嚟嘅？呢個都係一個好問題嚟嘅，因為其實我哋都好擔憂咧，佢哋未必會即係會翻嚟啦，因為其實而家南大嶼山咧講緊唔單止係呢個鋪電纜嘅工序啦，仲有石鼓洲嘅填海啊，同埋附近仲有海上嘅天然氣液化站啊，同埋話唔定即係我哋遲啲。香港和澳門通關啊，咁又會多咗高速船啊，或者將來政府又會有其他 planning 嘅時候，譬如明日大嶼，佢又會影響到工大嶼嗰邊嘅鋼團啊，咁呢啲其實接下嚟仲有好多唔同嘅影響，咁累積加埋上嚟咧，咁其實就會對即係聽覺咁敏感啊，而且高峰期出沒會比較多，夜晚出沒又會比較多嘅鋼團嚟講就比較擔憂。 但整體我想知道其實個工程係咪真係影響咁大咧？因為我見中電嘅講法，佢哋都徵詢過環保顧問意見啦。譬如話即係喺工程船隻運行喺水底產生低頻嘅聲音咧，對鋼團即係鋼團就話佢哋對高頻嘅聲音比較敏感嘅，所以低頻就應該唔會太大影響啦。亦都講到今次係唔涉及打裝嘅咁，其實係咪真係咁影響鋼團咧？又 係我哋都留意到，即係呢啲鋪電纜冇涉及打裝啦。不過咧，我哋其實之前都有一啲嘅個案咧，譬如喺石鼓洲填海工程之前出現過一啲唔係打裝，咁就只係有一啲嘅工程船喺附近走嚟走去啦。咁其實咧就已經係帶動即係工團嘅數量係急速下跌，呢個情況已經出現咗。咁譬如中電佢今次就話鋪電纜嗰個工序咧，其實佢就好強調係嗰個工序本身就聲音比較頻率低。咁但係咧，其實佢嗰個工程船有一隻好大隻嘅工程船咧，會帶動住呢個工序進行。咁但係呢隻工程船本身發出嘅頻率咧，其實就正正喺即係鋼團佢哋嘅聽覺範圍之內咯。咁而呢一個點咧，其實中電又好啦，或者係嗰啲顧問所寫嘅報告都好咧，其實都冇去引用翻一個最新的文獻，就是發現即係鋼團佢哋嘅聽覺範圍其實是比較闊，即係比較低頻的聲音，其實佢哋都聽得很好呢個事實咯。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咧，佢哋嘅影響其實是被低估咗啦，而環保處理都冇好好咁樣去把關，去即係幫助鋼團。 明白 ，OK， 好啊，唔該曬你，麥希文，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麥希文咧就係海豚保育學會嘅副會長，我哋亦都問過環保署啦，環保署有個嘅書面回覆嘅，佢入邊咧就提到話，作為減低對鋼團造成潛在滋擾嘅預防措施咧，將會咧喺鋪設海底電纜嘅時候咧，沿住整條嘅電纜走線啦，設立專用區。專用區咧將會由富經驗嘅哺乳動物監察專家咧，喺相關嘅海事工程咧開始之前，至少30分鐘咧係密切監察嘅。咁如果專用區入邊發現有海洋哺乳動物嘅話咧，所有嘅海事工程咧將會係立即停止30分鐘嘅。咁啊，或者係直到個專用區內咧係再冇呢啲嘅海洋哺乳動物為止啦。亦都講到話碼頭工程咧只限喺日間進行，所有嘅工作區內嘅船隻速度都會受限啦。此外，近岸嘅電纜鋪設工程咧將會由手持噴水器嘅潛水員施工，咁咧就可以避免喺原來方案入邊嘅近岸使用挖泥船啊，以明挖方法咧係施工嘅。呢個就是環保署其中一個的回應來的。先聽一下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張鳳平。 如果說卡夫卡是最會寫情信的作家， 咁样聂鲁达就系最会写情诗嘅诗人。 智利诗人聂鲁达喺十岁开始写诗，二十岁嗰阵出版20首情诗和1首绝望的歌成名。呢位多情嘅诗人一生总共有3段婚姻，其中当佢同第二任妻子一齐嗰阵，就同马提尔德维持住婚外情。最后两个人修成正果，100首《爱的14行诗》就是他送给最后一任妻子的爱情信物，特意在献词中深情宣告：述说完我的爱情根基，我将这个世纪交付于你。 聂鲁达不单止爱人，亦都对万物有情。他的诗充满浪漫色彩，大地、星神、果实、蜂蜜等等的自然意象比比皆是。譬如100首《爱的14行诗》，就用早晨、中午、傍晚和夜晚4个时分去划分。相较起年少的时候，他在20首情诗和1首绝望的歌里面写到：我要对你做春天对樱桃树做的事情。晚年的聂鲁达经历过政治流亡、婚姻离异，虽然依旧热爱生命，不倦歌颂爱情，但是时间流逝的脚步声无可避免地越来越响亮，令诗人写下多首带有同挚爱话别意味的诗。 我不希望你的笑声和脚步摇摆不定，我不希望快乐遗产忘失，别对着我的胸膛呼喊，我不在那儿，请你像住进房子一样住进我的离开。离开是如此透明的房子，即便死了，我也将在那里看着你。倘使你受到折磨，亲爱的，我将再死一次。 最后聂鲁达和妻子相守至1973年离世，留给他和读者这本至死不渝的爱情见证。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100首爱的14行诗》，作者聂鲁达，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因应西九文化区的发展，之前政府的计划分阶段是搬迁现在在广东道的尖沙咀消防局，连埋九龙湾宏照道的消防同乐会和其他消防设施搬到哪里呢？就是搬到去道华路的附近一幅邻近九铁港铁九龙站的一个用地。咁而家就话发现喺呢一个搬迁嘅过程入边咧，有个监测点咧就录得沉降，就话系喺呢个嘅港铁东涌线啦、九龙站至到奥运站之间嘅隧道有一个沉降超标，就话系超出咗20毫米呢一个嘅停工指标嘅。呢、这个都请一位专家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有注册土力工程师倪学仁，早晨。 早晨啊， 早晨倪学仁，我想知道呢一次事件咧嗰、那个。令到个行车隧道出现沉降咧，因为其实就唔系实质系嗰个位，系隔篱嘅一幅地嗰度有一啲嘅施工嘅工程噶嘛，系个施工方法有问题，定系本身个地盘设计有问题，定系行车隧道可能有问题咧？系 佢嗰个站或者个行车隧道同埋佢而家起紧个消防嘅位置咧、都原则上咧都喺一个填海区嚟嘅。咁佢就嗰塊地就係填出嚟㗎啦。咁但係即係我哋睇返就係即係佢附近呢，即係佢原本呢就係九龍半島嘅一部分嚟嘅。咁嗰、那個即係如果我哋睇返就係話廣東道差唔多就係一條線呢，就係、是、將個填海同埋廣東道就差唔多就係個海邊嚟嘅。咁佢廣東道對外呢嗰啲就全部都係填出嚟嘅。咁所以就變咗呢，佢會在個地質上面呢它是會有一個複雜性來的、尤其是它附近就即近住有官涌啦，官涌就它本身是一個即是九龍區裡面一個最主要的一個的河道來的，一個河口來的、它去到河的出口的時候，因為個水流的問題那些呢都是會令到個地質的情況就更加複雜的。我們都知道維多利亞港本身呢就是一個深水港，咁深水港其中一個條件咧，就係佢嘅海岸咧，大部分咧都係岩石嚟嘅，咁所以就變咗，即係佢如果下邊近海岸嗰啲嘅岩石咧，因為長期被風浪啊去 打擊咧，就所以咧佢就會比較上破碎得嚟咧，就好多即係石罅。其實在過往咧，我哋即係做工程咧，都碰到有啲即係呢啲海岸性嘅情況咧，嗰、那個地質條件咧令到個施工咧係出事嘅。咁包括即係嗰時我哋去起即係喺尖東嗰邊，即係而家嗰個停車場啦。咁佢就喺個差唔多旁邊嘅。咁嗰度咧都係曾經咧就即係嗰時係打嗰啲雜板，然後做開挖嘅。 明白。 咁喺開挖過程之中咧，亦都係冧過嘅。 嗯。 咁佢冧咧就最主要咧就係即係地下水啊。因為佢做個即係做個地庫嗰個開挖嗰時咧，佢要抽水。咁佢一抽水嗰時咧，啲水咧就喺啲石罅度咧。就走入嚟啊！咁就將啲沙咧就沖走咗，因為你啲石咧原則上就唔透水嘅，但係佢有石罅咧，就將啲水咧就集中喺某一幾個點嗰度咧，咁、 okay. 就好容易將啲沙咧就沖走咗出嚟。 魏學仁，我想問咧因為而家話影響到九龍站同埋奧運站之間嗰個行車隧道有沉降啦，就話20.27毫米啊，超出咗個停工指標啦。其實啲車仲喺度行咧，安唔安全？ 原則上是安全的，因為佢嗰個行車嘅線咧，佢哋地鐵咧就應該日日都有 check 佢嗰個嘅車道嘅。咁因為佢嗰個係鐵路嚟嘅，咁佢哋嗰個要求係比較上高啲嘅，即係佢唔可以即係好似條路咁車得咁緊要嘅。咁所以佢哋日日都有 check 住佢嗰個。咁如果你講佢係局部有一啲嘅測量到佢係個沉咧，但係佢如果個整體嗰、那個波道仍然是啱嗰個鐵路咧，佢仍然是安全嘅， okay. 仍然可以行車嘅。 補救方法方面，我見建築署有個回覆嘅，就話承建商已經因應工地實際情況咧，有啲緩減措施，包括調整施工程序啦，以及係採用一啲灌漿圍幕方式嚟建造地下嘅屏障等等。可唔可以解釋一下點樣調整個程序啦？同埋呢個灌漿又可以點樣幫到控制沉降？ 如果跟建築署佢哋嗰個嘅。講法咧，好大機會咧，佢而家呢個沉陷咧，就由於佢哋地盤入邊咧有抽水嘅行動啦，咁所以就變咗咧，令到佢喺出邊或者喺個隧道行車隧道附近佢嗰啲嘅土壤入邊個孔隙水壓力咧就減低咗，減低咗咧佢咧就會產生一個壓密嘅沉陷咯。咁佢有兩個措施嘅，一你就可以咧。佢哋而家嘅做法咧，就可能咧就會用一啲嘅所謂嘅灌漿嘅幕牆啦，即係鉤 curtain 啦。咁佢嘅作用咧就係點咧？佢令到佢嗰部分局部嘅土壤咧，佢嗰個滲水嘅係數咧就降低咗。咁變咗咧，佢流入去嗰個地盤入邊嘅水嘅量咧就會少咗。咁水嘅量少咗咧，佢出邊。出面嗰啲地下水咧就不斷會補充嘅，咁所以就變咗佢喺個土出面嘅土壤下面入面嗰啲嘅孔隙水壓力咧，就嗰個嘅跌幅咧就冇咁大，咁就變咗咧佢由於佢嗰、那個孔隙水壓減少而引致嘅沉陷咧，就因為咁樣咧而可以去減少咗。 但要等幾耐咧？做完呢個步驟，幾時可以即係做翻工程咧？ 做完咗咧，就即係佢哋可以去試嘅，然後喺呢度觀察，即係出邊嗰啲土壤入邊佢嗰啲嘅孔隙水嘅壓力係幾大。咁佢哋可能會裝一啲即係儀器我哋叫做 piezometer， 咁嗰個咧係可以量得到孔隙水入。即係土壤入邊個孔隙水嗰個壓力嘅變化嘅。咁另外有一個好處咧，就係佢亦都因為灌漿咧，可能咧就會將佢周圍，即係佢灌漿周圍嘅泥土咧，就會固結咗。因為你灌入去嗰啲咧，有啲淤泥啊，有啲其他嘢。咁佢嗰方面咧，就亦都可以將嗰部分嘅泥土咧，即係固結咗咧，就變咗佢個移動咧就會少咗。 OK， 好啊，唔該曬魏學仁，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好啊， 好，魏學仁咧就係註冊土力工程師嚟嘅。有關於建築署咧，頭先就講到話一直同咧港鐵啦係密切監察啦鐵路隧道嘅沉降啦，定時係量度啦沉降嘅數據嘅。咁啊，工程承辦商頭先講到啦，已經因應實際嘅情況有啲緩減嘅措施，包括調整施工程序同埋採用灌漿圍幕方式去建造地下屏障，減少施工嘅時候一啲地下水流失嘅而導致沉降嘅情況。而家就話啦。 目前鐵路嘅保護區咧嘅相關工程已經係暫停，工程承建商同埋顧問公司咧會按住港鐵公司同埋部門嘅要求，提供有效緩減沉降嘅施工方法同埋係緩解措施嘅。呢個就係建築署嘅説法嚟嘅。